妻子，我是期盼，我推杯换盏，见叫你大翻。挥毫之间，我贪婪的文明，笑看波澜，别想着翻盘。我的巨马炮，还有我的双眼，让你感到危险。战斗吧，我的强大世界流传。 山河花万千，大义握在手中。斗转星移间，万事基业不变。人在此，向天值得江山。我的地盘必须我说了算，壮士军歌伴，胜利必须渲染。用心刻碑篆刻一生的绚烂，千万年有人用书办。 下江桥，千言乱地，乱战乱不断，长路漫漫，缭乱混乱，凌乱纷乱， 哪哪都乱。你问我怎么办，什么打算？ 哥来下这一算，平平淡淡。 好好坐下来吃饭，一杯烈酒一身胆，别想这添乱反叛。 军歌不住不复还， 我的江山壮丽画卷，哟，给自己点个赞。 范兄， 阿雷， 这是小贤最喜爱的小刀，恳请保护茂哥。姑姑你也，茂哥一定要回来，否则小贤凿船自沉。 我们赶紧的。 神剑乃信长殿化身，能给予我勇气与力量，能召唤神兵相助，能灭了你岛剑士。 危言耸听，哪来的信长公？ 李将军， 什么？ 真有神兵相助？种子岛、法令炮，各船派人火速支援。就你们三个能奈我何？ 这位是一路同行的丽花宗盛兄弟，这位是前几天刚认识的意气相投的樊公子。 谢会谢会谢会， 宗盛兄弟久仰久仰。名字好似在哪儿听过。 嫁给丽花宗盛。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。 两位都是武艺高强之人啊，改日多切磋多切磋。 这是 你送我的 凤凰蛋。 丽花姑姑，随你姓。 幸会幸会。李茂兄多日不见，别来无恙。 还好还好。 你们怎么认识的？ 注意场合呗。 原来你们也刚认识，说什么召唤神兵，胡说八道。有本事变出几十条战船来与我决战吗？ 我一定是打开方式不太对。 一般大英雄都是高举宝剑喊出某个口号， 这样吗？ 应该是。 喊什么口号？ 不知道，随便了。 团结一心，齐力断金，更高更快更强，赐予我力量吧，信长殿。灵验了，可是苍天神剑呐。 长公，不明神来不明神去，那个真是金长公在世。 我没啥看得见，发令全军进入战斗状态。 你这不叫我不难受，你害怕我却来不及备战的。 金城殿下永远的神。 我杀了你们。 你看你看，闹出城子了不是。 过瘾。继续开炮，全部给我炸光光。占领威海， 不计九羽粮草。 将军别喝了，敌军船队看上去数倍于我，见好就收啊！ 何旦，现在齐国就是乐乐国王了。等我灭了中原，再灭东国，全宇宙都是我李氏乐浪的。泡菜造福天下所有百姓吧！搬出所有炮弹，给我炸呀！给我开炮！ 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这四个孩子到底做了什么？ 神兵天降，只可惜与敌人同归于尽。 东子打，动手啊！ 这第六天魔王之剑， 这都是血潮沟亲临。 血潮沟赎罪，是藤吉内从疯狂骗我来的。 这是什么呢？快告诉我！ 信长空贴身信物，织田不待与一门，甚至大半个东国的大名都是听从调遣啊！ 我不会有水的。 水军统领不会有水？ 听到你的声音。 叫我做甚？嗯。 什么？是叫我吗？ 主公，您是要救人吗？ 当然了，但我们船小，装不下五个人。那边的孩子，你过来呀。 哎，是叫我吗？ 对呀，两艘小船就够了。木木门，乖孩子，来我这儿，来我这儿。 哎，李将军，下面有个熟人，我去聊会儿天，你们先走啊。哦，替我保护这小船啊。 主公怎么认识主公的？啊不，奶奶怎么认识主公的？啊不，主公怎么认识这个？ 偷偷的。 你认识吗？ 不认识。茂哥认识吗？ 先走吧，小山姑娘一个人在岸上，不放心呢。 樊兄小心，先走了。替我照顾一下小山啊！ 哎，山儿，山儿人呢？ 在岸上呢。 你把他一个人丢着了， 这里更危险啊！ 说好让你贴身保护山儿的，你竟然把他一个人丢下！ 你 这个说话不算数的家伙！小次郎， 阿雷，主公，要吃饼子呢。 还记得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吗？ 寻找长生不老药。 那是太正的想法。 主公是来占领中原的。啊，主公，不，奶奶，你怎么了？去晕了吗？ 你还有没有良心呢？ 我怎么了？我这是多吃了些，多喝了些。 对我们这么好，你难道不感动吗？还想着占领，你有没有良心呢？拿到这部奇书，我们要做的便是研习书中精髓，造福百姓。才是我辈该做的事，这可是来自奶奶的信任。嗯，这一路经历的风波，令我深深感到，中原文明如此博大包容，我必定改过自新，做个好人。 喂，这集时间没够哎。 但是第一集故事讲完了呀。 那不行，得退钱。 助理，合同找一下，法务联系一下。 啊，没问题，兼职大哥，我继续。 兄弟们，要看彩蛋的老铁们，赶紧点666，满屏的666，刷个红心那是最好的了。两个红还在加导演微信，对，赶紧刷起来，不够，太少了，再来，赶紧点666啊！彩蛋出击，赶紧点666，赶紧的，老铁们，赶紧的，再多一些。 闭嘴吧你！666，等着老娘出场了！一大翻天！好大的胆子，一年多了都不回来，一直想死啊。 哎，米娜米， 别以为我没听见，小山是谁？ 中原美食如此迷人，文化博大精深，此生无悔入华夏。Thank you.